我们唱完一首再一首，永远安可。 从上海、香港到台湾，从上海的歌厅、香港的歌唱电影片、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、电视歌唱节目、文艺爱情电影和校园民歌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，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，流行歌坛浪头翻腾，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。 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在一场艺人众多的演唱会当中，谁更加受观众的喜爱和欢迎，你从掌声当中就可以辨别。当然，这一方面也是对于艺人的残忍。接下来的这几位呢，在当晚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，其中之一就是现在风头正劲的天后莫文蔚。 在很久很久以前，